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3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除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33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净且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所获佛具不如有人交易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过乔使家若交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则令世间佛眼不断所以者何犹有菩萨摩萨故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故独觉菩提犹有菩萨摩萨故便有如来应证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犹有菩萨摩萨故便有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世间皈依供养一是故乔使家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及阿娑罗人非人等应以无量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乔使家由此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所获福聚，圣前福聚，无量无边。何以过？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是初时间圣善法故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四大王种天33天夜魔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当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凡众天凡夫天凡会天大梵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

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独觉及独觉菩提，实摄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一切菩萨摩诃萨及诸菩萨摩诃萨行，实摄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实摄可得。复次乔释迦，至此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声闻种性不得切罗，修学此法速入声闻正性离生，得预留果，得依来果，得不还果，得阿罗汉果。独觉种性不得切罗，修学此法速入独觉正性离生，见此正得独觉菩提。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修学此法速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法者，所谓不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止、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五眼六神通、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给予无量无边佛法，皆是此中 所说一切无漏之法。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主欲留果，所获福聚，优胜教化，如是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何以故？乔使家，诸有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不免地狱、旁生、鬼去。若诸有情主欲留果，便得永脱三恶去故。况交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而不胜别。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释放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令其安住独觉菩提。何以故？乔使家，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预留等百千倍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乔使家，若交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则令世间佛眼不断。所以者何？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如来应正等觉，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世间皈依供养。于是故，乔使家，一切世间若天、若魔、若凡、若沙门、若婆罗门及阿素罗、人非人等，应以无量上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众妙珍奇、伎乐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菩萨摩诃萨。乔使家，由此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所获福聚胜前福聚无量无边。何以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光说一切是出世间圣善法故。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四大王种天、三十三天、夜魔天、毒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施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法故，世间便有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大梵天，施舍可得。

乔氏家。此中如理思维者，为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内空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真如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苦圣地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极灭道圣地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四境律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四无量四无色定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八解脱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四念住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空解脱门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无相无愿解脱门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无眼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六神通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佛实力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无妄施法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恒诸舍性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一切智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道相智一切相智如理思维。乔氏家，复以非二非不二性，决于 一切托了你们，如理思维。复以非二非不二行，决于一切三摩地门，如理思维。乔使家，复以非二非不二行，决于菩萨摩诃萨行，如理思维。乔使家，复以非二非不二行，决于无上正等菩提，如理思维。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一无量门广为他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胜自受持。若读若诵，如理思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乔使家，所言般若波罗蜜多意趣者，为此般若波罗蜜多非二非不二，非有相非无相，非入非出，非增非减，非染非净，非生非灭，非取非舍，非执非不执，非住非不住，非实非不实，非相应非不相应，非和合非不和合，非因缘非非因缘，非法非非法，非真如非非真如，非实际非非实际，如是意趣有无量门。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教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令意解者所获福聚胜自受持。若读若诵，如理思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无量倍数。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自于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一无量门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过前福聚无量无边。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开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佛言，乔使家，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开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开示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大功德聚。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行受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依附 璎珞、宝窗、翻盖，众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清净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释放无量无数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由善男子、善女人等自喻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复以种种巧妙文艺，以无量门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可以过乔世家有比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学般若波罗蜜多，一证无上正等菩提，当证无上正等菩提，今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手持读诵如理思维，复以种种巧妙文艺，经须臾间为他辩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乔世家，此中所言有所得者，为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会施，彼是受者，此是施果。施即施物，彼行施时名住布施，不明布施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为护于彼，此是戒果即所持戒，彼持戒时名住境界，不明境界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为护彼故，此是忍果即忍自性，彼修忍时名住安忍，不明安忍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为修断彼，此精进果，精进自性。彼精进时名住精进，不名精进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净律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彼是定境，此净律果，净律自性。彼修定时名住净律，不名净律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彼是慧境，此般若果，般若自性。彼修慧时名住般若，不名般若波罗蜜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云何能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佛言：乔使家，若菩萨摩诃萨修布施时，不得施者、受者、施果、施己、施物，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布施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境界时，不得持者、所护戒果及所持戒，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境界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安忍时，不得能忍、所护忍果及忍自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安忍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精进时，不得勤者，所谓勤果，精进自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精进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净律时，不得定者、定境、定果、净律自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净律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修般若时，不得慧者、慧境、慧果、般若自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能满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净律波罗蜜多，应以如是无所得慧，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精进波罗蜜多，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安忍波罗蜜多， 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境界波罗蜜多。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布施波罗蜜多。黑锅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境律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境律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净律波罗蜜多。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精进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精进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精进波罗蜜多。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安忍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安忍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安忍波罗蜜多。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境界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境界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境界波罗蜜多。乔使家，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他宣说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布施波罗蜜多，心便迷谬，失于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波罗蜜多。卷第135。